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棠， 我是蓝峰。 还有，蓝峰，我们刚才一起去吃午餐啊。 对。 在路上你有看到，就是路边有一个，就是好几间摊贩卖大肠面线啊，然后臭豆腐啊，还有一些炸鸡排。 很多小吃啊。 就是开在一起。就其实我觉得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我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选哪一个，但是我就会停在那边。 你都停下来？ 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我爱吃的。 那你有买吗？ 就会选择很久啊，我通常都会买，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吃什么好？ 你知道，其实这个问题啊，对我来说是更大的困难的，因为我的食量很小嘛。你知道，对我来说，我的食量是有限的资源。 嗯，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 你要很精选，今天你要搭配什么进入 你的胃？对，不然的话，我今天的食量就被用掉了， 好可怜。 那我的享受美食的那个资源就没了，你知道吗？今天的扣打就没了。对，可是你的扣打就比较多一点，因为你可以吃比较多，才会饱。 但我口袋就饱不了，钱一直喷出去在买食物。 对，所以比方说像是我、在夜市的时候，真的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 嗯， 就是我今天扣打就这么多嘛。 嗯， 所以我一定不会去吃那种一份就饱了的东西，比方说像是一盘炒饭啊，或者是一颗牛排啊。那个我吃完，我其他东西都不用吃了 啊！我都一定要吃， 你都一定要吃，因为你这样才会饱，但我不行，所以我都会去找几样小的，然后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子。 那麻辣鸭血算大还是小？ 我不吃麻辣。 去夜市你都没有吃麻辣鸭血啊？ 没，我就不吃，没有很吃辣啊。所以像那种啊，我还有一种东西我也不吃，就是那个那种用煮的那种臭豆腐。 哼，你不喜欢吃水煮的？ 对，我不喜欢吃水煮。而且那个分量看起来太大了，所以我都是吃小小份。 哦， 对啊。 那我另外问你哦， 嗯， 你刚才说你在夜市的时候，每次都会慎选你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 对。 那你有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你平均逛夜市要逛多久，你才会下定决心要买这个食物？ 要看，如果我对这个夜市不熟的话，很可能会整个夜市逛过一遍之后，才会开始决定要买什么东西来吃。 你说要全部都走完？一 round 这样， 如果不会太大的话啦，如果真的太大的话，我可能不会走到全部走完，不然我可能饿死在路边了。对啊，如果是规模比较小一点的，我一定会全部走完之后，然后我再来看要买什么。 但你就是能看多少看多少就看多少， 对，才不会说这个那个什么咸酥鸡好像不错买了之后，结果后面有更便宜的，或者是更好吃的，结果你已经先买了，你也不可能再买下一个了。 嗯，了解。 对啊。 好，我今天想要和你一起来讨论的主题就是选择障碍，好。 嗯，选择障碍哦。 嗯， 现代人几乎都有选择障碍， 包括在夜市就是一种选择障碍。 对啊， 不知道吃什么。 对，就是选择太多了。 嗯， 在各方面好像都是对不对？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我以前买的第一个保温瓶。 嗯， 其实我是一个很讨厌做选择的人。 嗯， 我就会觉得有必要这么浪费时间吗？ 你就直接给我一个，我就用了。 对，但是有的时候没人给你，你就要自己去买。 对，没错。 所以像我自己去买的时候，我就是看到架子上的第一个，或者我左手边最上面的第一个， 然后觉得看得还顺眼就买了。 我好像没有看，所以我第一次买回来的保温杯是粉红色的。 真的假的？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我打开之后才发现它是粉红色的。 好屌哦！为什么没有先看啊？我不懂。 就是觉得做选择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有那么点困难， 所以你就完全没有去顾虑说，我买来之后会觉得怎么样？先买再说，这样吗？ 不是， 当初啦，当初 不是先买再说，是我觉得。啊，瓶子就是瓶子啊，你是要挑什么？ 就是重点在它的功能上这样子。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会去想要买什么牌子嘛，也不会特别会去想说它的保温效果要多好，它能够帮我装着热水，手不会烫，然后可以撑个一两个小时， 是 还是热水？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 功能性就足够了， 就已经是及格的保温杯了。 嗯嗯嗯。 但是假设是我这种标准的话，基本上放眼这世界的市场。放眼这世界，应该保温瓶应该都做得到我的需求。 对，只要它标榜是保温瓶，大概都 OK 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些选项对我来说其实都很像的，就觉得既然你选项都很像，我还需要挑什么？ 就是真的是随便拿一个起来就好了。 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选择障碍？ 我觉得，比如说像我真的要开始很认真挑保温瓶， 对 的时候，我就会进入到因为实际上就是保温瓶大概 大概等级，你这个价钱等级就这样嘛。 嗯， 那你要怎么选？其实你左选右选，其实都差不多，有利就有弊，有好就有坏，大家就是互相比较来比较去。那你可能花个一两个小时去选，可是实际上你没有办法真的很明显就马上比较出，都已经很像你的两个产品之间的差别，当然就会产生这所谓的选择障碍。 就是你花了一两个小时之后，选择抉择搞不好跟你一开始差不多。 对，我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要避免选择障碍这种事情，我就会觉得那就干脆闭上眼睛选一个，反正后果我自己负责。 嗯，这其实是蛮好的做法欸，其实。 真的吗？ 对啊，其实是蛮好的做法，因为你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啊。你可能做了一两个小时的考虑之后，结果选出来的东西跟一开始你直接选的搞不好是一样的。 嗯， 那这样的话，你花那一两个小时其实就是浪费掉那个时间了。 对啊，但是这样还是有坏处的。 嗯， 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决定， 踩到地雷。 对，比如说我买了粉红色的保温杯， 粉红色也 OK 啦， 就你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嘛，你愿意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为什么会有选择障碍，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不敢去接受，不敢去承担你做了选择之后的后果。 嗯，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怕后悔这件事情。 对， 对，因为你做了选择，然后后悔之后，就会导致说你会觉得当初那个决定、那个选择是自己判断错误。 嗯哼， 然后你下一次就更加不敢去。 做下一个决定， 做决定，对对对， 嗯，对。 那如果你可以勇于去承认自己买错了，然后让自己下一次选择的时候能够多考量到一点，那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而不是反而害怕去做选择。 嗯，我觉得应该是说有一些选择的确你一开始认真的去思考它是有意义的。 嗯。 但是有一些选项，假设你根本就没办法看到它未来对你的影响，或者你可以做的选项其实大家都雷同的话，我觉得或许我那个方法应该还不错，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对，就是你反正你也不知道它后面到底会怎样，那你就试试看看嘛，试了你就知道了。 对啊，像有些工作其实你两个工作想来想去你也不知道好还是坏，你都没有真的进去过。 对，因为你看不到后面的未来的长怎样。 对，那当你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你就没有足够的资讯做选择。 看不到未来好像听起来有点糟糕， 就进去就等着爆肝这样。 可是就进去又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现在工作有这么难找？ 不是看不到未来啦，是你不知道未来长怎么样子，它是一个模糊的，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嘛，你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你当然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只能试看看啊，不然你怎么办？ 就是踹踹看。 对，那你也不用去觉得说，哎，我当初选错了。 嗯， 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就是你试过你就有这个经验，说，哎，我做了这个选择。然后会有这样的结果。 嗯，其实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刚才觉得啦，有些事情当它有一个逻辑脉络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深思熟虑。 嗯， 但有些事情它真的是没有脉络可循的时候，那就是去踹踹看。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打扑克牌， 嗯， 打大老二好了， 你要打哪一张牌？ 对，你要打哪一张牌？其实有脉络可循的。 对， 因为人家 可以用逻辑。 对，有一种逻辑打出去，它成功的几率是最高的。 对。 对，我觉得当一件事情它本身有这种脉络可循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做选择。 对， 而且它是有逻辑可以选的。 你 本身只要够有耐心、够细心的话，你可以找到它里面的细节，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对，像那种事情的话，大多都是有最佳解的，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事情是没有最佳解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嗯， 甚至是主观的因素。 对， 是别人觉得怎么想怎么看， 嗯， 那个东西是你没办法去掌握的。 嗯哼， 对，那如果有这种成分在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去想太多，你就是依循你自己的心去觉得，啊，这个时候最好就好了。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要想太多。有的时候你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就是你希望，比如说这笔钱花的最有价值，或者你想要花的这个时间是最有效率，结果往往你就纠结住了，就因为你就不知道你怎么做最好，因为你看不到未来嘛， 嗯，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最好，这世界上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最好。 结果你就卡在那边了。你为了你自己想要追求完美，你就停止你的脚步，反而到时候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失败。 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想要把你的后面的获利最大化的一个心态。比方说，像是我今天要选择我要吃什么好了，我就会想要挑到那个我觉得吃起来最满意的东西。 嗯哼， 可是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就会导致你选择困难，然后最后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够好， 就被雷了。 对，你就会觉得不够好， 没有期待，没有伤害，这样 吗？对，因为你前面有一个最大化的期待，导致你不管，其实我觉得搞不好你不管你点了什么， 嗯， 都会觉得不够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耶，而且像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已经有心理创伤了， 嗯， 因为他其实很认真的对待他的胃，跟你很像。 嗯， 所以他会很认真的去寻找他这一餐想要吃什么，而且他会去搜寻很多的 Google 评价哦，然后网络上部落格他们写的文章哦，结果每次 做足功课， 对，真的是做足功课了。结果每次吃的时候，他会找他的朋友一起去吃，然后他会跟他朋友说很棒，可是因为就是因为有期待， 对，就是你期望太高的时候， 所以吃的时候每次都说有点被雷到， 就觉得好像不怎么样啊。 对，我觉得这是期待造成的雷。可是就变成形塑成他现在他不太想要再做决定了，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一个雷，他无论选什么都是雷，已经是心理创伤的雷了。 我又懂你的意思耶。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因为这个 最佳化的一个心态反而是造成你的阻碍嘛。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换个心态，就是我们只要找够好的就好了，可以及格就 OK 了， 就很 OK 了。 对对对，当你有觉得说我点这个东西我只是想要求 OK 的时候，那它如果好吃就会让你很惊艳， 是一个 bonus 的概念吗？ 对对对， 嗯， 那如果你今天期待它是最好的时候，那它当然就是一定会不符合你的期待嘛。嗯， 对， 除非它真的很厉害，不然的话一般应该是不会。 对， 所以就是你原先的期待会影响到你后面的选择。 了解，可是我看有些人其实他是根本就不敢做决定，就是 我身边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不太像是我们的状况。 嗯，是怎样？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他本身的个性就是 优柔寡断。 对，优柔寡断是不喜欢做决定的。 对，其实我观察到，就是这种人的话，通常从小到大，搞不好从零岁一直到二十岁，甚至三十岁， 嗯， 都是别人在帮他做决定。 哦，有可能哦。 哎，内裤妈妈买的。 嗯。 哎，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女朋友买的。 嗯哼。 然后要吃什么随便家人决定。 有点像是妈宝，或者就是家庭他们的父母教育出来，他们非常的依赖他们的爸妈，导致这个小孩就缺乏独立的能力。 就是通常都是可能爸妈比较权威性，嗯，所以他会帮孩子做一切的决定，包含未来要读什么学校啊， 嗯， 什么科系啊， 连科系都决定。 对，然后你社团去给我参加什么社团啊， 嗯， 不要以为没有，真的有，他连社团都帮你决定好了。 嗯哼， 像我之前听到有一个就是啊，我想起来了啦，就是那个呱吉， 嗯， 呱吉他讲说他爸爸要他去参加辩论社， 嗯哼， 所以他就说在里面你可以活络你的脑筋啊，可以增加你的那个逻辑思维能力啊， 根本不吃银杏就好了， 那个是记忆力不一样嘛。 哦，是啊， 对， 哦，我也有参加过辩论社， 大学吗？ 对，可是我觉得辩论社对我来讲，就是因为辩论社的主题就是模棱两可，他没有办法下结论，他才会变成辩论主题， 对， 所以我觉得加入之后就是很会讲干话，你知道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讨论啊， 嗯， 是不是会有可能会落入辩论的框架，就是最后只是在辩输赢，而不是在讨论事件的本质。 我觉得这样好了，应该是这么说， 嗯， 辩论其实它是越辩越明，但是它是有一个规则的， 对。 就是比如说我在讲述我的论点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不可以插嘴的。 嗯嗯嗯。 然后会有一 round， 就是呢，你只能问问题，然后我不可以说啊就这样，不然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不可以反问，我一定要针对你的问题去回答。我觉得假设有这种模式在的话，辩论这件事情本身是会越辩越明。就算它是一个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对或错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越来越理解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会让所有人都理解， 就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可是假设我们，比如说在像你说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辩论，我觉得是很难去 遵循这种规则。 对，你不可能在那边等说来现在进行反变。 对对，这样就会很容易，你知道吗？没有这种规则，很容易就会变成吵架。 对， 你坚持你的论点，我坚持我的论点，我们都有各自的同温层啊。那你到最后，你到底要讨论什么？你没办法讨论的。因为你讲什么我可能都听不进去，我说什么你也没在鸟我， 就没办法进行沟通了。 对，这就是辩论。所以我觉得其实辩论有好处，但是它的确可以活络你的脑袋。可是假设真的回过头来讲辩论社的话，我觉得它因为辩论社的主题都是已经精挑细选过，就是它本身没有办法真的判定它的对或错， 才拿出来拿当题目的。 对，比如说像是死刑，比如说像是色情特区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定义怎么做才是对的，它是一个值得长期被讨论的事情，但是总是没办法被下决定，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变成进去再讨论这件事情，就在讲干货，就是你就是要框战场，框战场就是我讲的论点，你不小心踏进来的话，完了，你刚才说你认同哦，所以那你现在就不可以说你不认同， 因为你前面已经讲，可是其实这件事情用在生活上其实是行不通的，对不对？因为你的思想会变，你的那个想法会改变。 当然好，我生活上就说，那我现在不认啊，不然你想怎样？ 对啊。 可是你在辩论的时候有评审，辩审就说你不可以这么倔强。 对，因为你前面已经认同对方的观点。 对，真的。 没错，好，这个沟通的事情其实又可以另外做一集 podcast， 那我们下次再讲。 OK， 我们挖了一个坑，那我们之后再说。 对，没错。 回过头，我们还是要讲我们刚才说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选 择 障 碍。 对啊，选择障碍的部分，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选择障碍，其实某一方面是你不够了解自己。 嗯哼， 因为你不清楚自己的喜好，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嗯哼， 所以才会导致了那些选择障碍。 对自己不够了解。 对啊，就是。讲个比较小一点的，就是你今天你饮料要点哪一杯，要点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每一个好像都可以，又或者每一个都不可以。 我就是随缘不行吗？ 对，就是随缘当然很好啊，但是代表你愿意去尝试啊。但是如果你不够了解自己的话，然后你今天又想要点一杯你一定会觉得好喝的东西。那你就会变成说我非常的难以抉择。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棒了，我觉得我推荐所有的饮料店都要出一杯饮料叫随缘， 就是任意 任意，对， 一个 random 那个函数给它丢进去，然后出来之后直接做这样。 我觉得那生意会好很多，因为很多人一定会很想去尝试随缘是什么。 对，因为选择障碍啊。 对，因为大家都有选择障碍，所以这样订饮料比较方便。 对，就是下次进去跟我随便。 我要来一杯随缘，谢谢。 其实我记得好像中一中那边就有一家店可以点得到随便， 你知道还有核废料吗？ 我知道，我知道核废料，还有什么？叫什么那个终极多多绿什么的？ 哦，有终极多多绿、哦， 有就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多多绿的，它是把多多绿朝上，然后加绿茶进去。终极多多绿是多多绿朝下，你根本抽不到，我不理解。 我是有听过，就是有一杯，我是有听过有一杯饮料叫做心痛的感觉。 对，我知道，然后一杯130块嘛， 对，然后给你一杯白开水。 对对对， 真的是心很痛， 心超痛的。然后重点是他真的有随缘，随便 啊， 好像就真的是随便帮你配。 是哦，不是今日特餐，是真的随便来一杯给你。 对，就真的随便，你不是今天都点得到那一杯，就是真的就是随便 哦。 这我不确定，所以后面我再去查证。 好，我们再查证一下。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现代，如果是早期的话，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进去早餐店，你能够选的东西有哪些？ 我只有在点薯饼的， 就是很少啊，就是大概只有吃的东西啊，我大概顶多15样没了，就是那15样让你去选， 不就蛋饼、汉堡、萝卜糕、 对啊、 热狗， 然后汉堡就只顶多就是鸡排还是猪排啊，然后吐司，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花生吐司、巧克力吐司，就大概就那些，然后饮料就只有红茶、奶茶，没了，就是那些而已嘛。 对， 那你选择就很简单啊，你就是你那边看到你觉得 OK 就点了。 那你那个时候没有选择障碍吗？ 那时候还好啊，因为那时候选择很少啊。 嗯， 对，顶多就是可能我今天两个都想要吃，两个选一个。 嗯， 对。但是你看你现在你进去早餐店， 嗯， 里面的项目少说也有个50-60种。 嗯哼， 对吧？ 但是其中大概有三四十种会直接被我屏蔽掉。 哦，那就 OK 啊。但是有很更多人是进去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菜单，他就愣在那边，然后可能想个半个小时，嗯，然后才开始画。 所以早餐店也应该出一个叫随缘。 哎，其实我觉得很好哎。那就是选择太多了，而且不是只有早餐店，就是在现代社会的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选择超多，嗯，然后导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选。嗯哼，像刚刚前面有讲到嘛，就是跟家里习惯也有关系，就是家里面有没有让你从小就去做选择，嗯哼，然后并且培养你 这个习惯， 培养你这个习惯，然后也培养你。就是会对你的选择去做负责。 了解，我这样感觉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选择障碍，我觉得它其实不太像是一个障碍。嗯，就是当你有足够的责任感的时候，其实审慎的做选择是必要的。 对， 因为它可以让你避免危险啊。 没错没错，才不会去随便做选择，然后导致你出差错。 对，然后假设你过度了，就是你一直犹疑不定的话。那么的确审慎的选择就会变成选择障碍，它有可能带给你压力，有可能带给你焦虑还有抑郁等等 各种可能的病症可能就出现，就是因为你在心里纠结实在太久了。 对，而且其实某方面来讲，你会选择障碍其实也是对自己的选择应该 对你自己的判断力没有信心。 哦，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我这样子选择到底对不对， 我考虑的周不周全， 对，会不会还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可实际上你再怎么想你也想不到，因为你就是你，你有你的盲点。 对对对， 没有人点破你还是不知道。 除非你去问别人，不然你在那边卡在那边是没有用的。 对，可是你凡事都问别人的话，别人也会觉得你来乱的吗？ 对。所以其实我如果真的陷入这种状况的话，它是有迹可循的，你就应该去做功课，然后做完之后再来选择，而不是你在那边处着思考。嗯，那好像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嗯，我这边有一个心理测验，我们来玩一下吧。 好啊， 也就是有点像是选择障碍的心理测验。 好， 测测看，就像你说的，你到底会在什么状况下去做什么决定，然后他可以去了解你的责任感好不好？ 好， 好，他有一个前提哦。就是明天就是你专案的 deadline 了，嗯，然后你今天有一群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邀请你一起去参加一个他们的 party， 是， 所以你现在遇到一个困难，假如你今天晚上去参加他们的 party 的话， 是， 那么你明天的专案可能就会来不及赶出来， 是 ，OK， 那现在陷入两难的你觉得你会对他们说出什么话？好，嗯 ，A， 嗯，好哇，我来参加，但我明天 deadline 搞砸就是你们造成的哦。 好气派的口气。 我在模仿你，这不是我自己的声音。 模仿我个屁呀，我哪会这样讲。 B， 蛤，我不知道耶，想去啊，可是我明天 deadline， 可是我想去啊，啊，好烦哦，你们帮我决定了。 欸，不行啊，你那个口音让我没办法思考。我不知道在讲什么。 拜托你冷静好吗？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心理测验。 你可以认真一点讲吗？ 我很认真好不好？我整个都已经入戏了。OK，C，我非常想去参加，嗯，那我明天有 deadline，嗯，还没准备得很好，所以这次就只能拒绝你们了。嗯，好，第四个选项，好，我要去。欢景我不会怕，反正我没在怕的。嗯 ，OK，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其实我想要选择第五个。哎， 你可不可以尊重这个心理测验？ 我先跟你讲完我第五个是什么，我再来决定要选哪一个。 好， 我的第五个是我会想要去，可是我会中途离开。 哦， 对， 一种中间出场的概念，简称， 啊，就是。哎哎 哎哎， 不行，不要乱。反正就是我一样有去嘛，那我一样有参与，可是因为我明天有事情嘛，嗯，所以我就提早走啊，这是我的选择。那你刚讲那四个选择 ，OK， 尊重专业，尊重这个心理测验。 好，我知道，但我要看一遍，我真的不知道你讲什么。嗯，等一下，让我看一下。其实这个时候，我自己的做法，我会用删去法。 你删了，啊。就 是我绝对不会说是你们造成的，因为是我决定的嘛，怎么会是你们造成的？嗯，然后 B 听起来就是超级不知道到底怎么选。嗯，我觉得应该会是 C 吧。嗯， 你觉得应该会是 C？ 我非常想去参加，但我明天有 deadline， 还没准备的很好，所以这次就只能先拒绝你们啦。 对啊，就是还是也要看现实考量啊。 我觉得我会选择 没在怕。 对，我应该会选择没在怕的。那我们来看看谁比较负责任啊。好，那么选择 C 的朋友，你的责任感强度非常之高，明确的说明自己的态度，并且了解现在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责任为何，知道自己可以承担的结果到什么程度，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可以清楚的分析，也展现出愿意对自己负责的样子。 嗯， 只是记得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偶尔要放过自己哦。 嗯，然后 D 哎，D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耶。 他想什么？ 我以为 D 是超级没有责任感的。 就他想什么？ 选择 D 的朋友，你的责任感强度中， 嗯， 真的是超出我意料之外。你是一个豪爽洒脱的人，了解自己可以承担的后果为何，而且抗压性强，有办法临危不乱。但是人生有时候还是不能那么不拘小节。你或许对自己很有自信，但可能其他人不一定能相信你哦。 好 ，A、B 你不用讲，我大概都猜得到、啊。其实你知道，我看题目的时候，我都已经知道它背后代表什么含义了，所以其实这样选不准。 这样选不准吗？ 对啊，因为我很明显看到就是，嗯 ，C 一定是最好的啊。然后 A 就是推卸责任啊，啊 B 是犹豫不决啊。 嗯， 对啊。 可是我没想到 D 是责任感强。 D 是责任感强，因为他没在怕，代表说他有自信啊。 是吗？他可能不管后果，杀人犯也是很有自信的，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语气，他那个语气比较像是我的实力够，所以我去我不怕， 嗯， 反正我一定做得完这样子。不管他最后做不做得完哦，但是他觉得他做得完。 对啊，可是他不管他做不做得完，这不是没有什么责任感吗？ 不是啊，没有责任感是我撇清责任，没有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但是我没在怕，是我最后好，我还是会去承担。 OK， 好、嗯，反正透过这个心理测验，我想我们两个都做出决定。我们两个目前都没有选择障碍这个问题。 对，不会说连这个都要，我是哪一个呢？ 嗯， 欸、可是其实我也想到心理测验的部分了。你应该有做过很多心理测验，是就那种性向测验啊。我非常的外向外放。我很喜欢出去玩，我没办法好好的在家里待着。 Uh-huh. 然后另外一个选项是我非常讨厌出去，我只想要待在家里面静静的看书或是用电脑。 Uh-huh. 然后足不出户。 Uh-huh. 好，你要选哪一个？ 足不出户，因为君子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哈哈哈哈哈！ 你真的跟我同年代吗？真巧。好，我想讲的重点是。两个选项都太极端， 嗯， 那你要怎么选？我其实几乎大概有90%的人都是在灰色地带。 其实这又回到一开始我们讨论到为什么会进入选择障碍，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无从判断它的利弊。 对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个方法给大家，你可以试试看。 嗯， 就是有的时候当你面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你就拿出纸笔吧，然后你就一条一条列出来，就是每一个 的利 弊， 对， 你就真的把它写下来。 而且不是只有列出利弊哦，你还要列出它的重要性的顺序，一二三。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可以免去你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 嗯嗯， 你可以让自己一个人，但是进入比较客观的思考。 对，而且你列出来之后，你会比较有条理，而不是在脑中你这样模拟的时候，其实是一团乱的。 对，你可能很多事情一下想到，一下没想到，一下子觉得好，你当会没想到又觉得它不好。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看感觉。 对， 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 OK， 但是其实你也不确定。 这个好像是正妹，但其实 是被杀，不要这么政治不正确。他在干嘛？好，反正就是把它列出来，会很好的去帮助你去做选择跟判断、 欸。对，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被杀很好，所谓的被杀就是你没有把它的全貌看清楚，你才会被杀啊！ 你才会被杀是怎样？被杀掉？ 被杀？ 被杀？被杀已经是个动词，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事情，你要能够 看全貌， 对，看到全貌，把你的目光放远一点，我觉得也可以解决你会面临到选择障碍这个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以讲，就是有时候你面临选择障碍的时候，就是我到底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比方说像是我到底要不要出国留学，或者是我到底要不要到外地工作？ 嗯哼，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我怎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眼前只看到 A 或 B， 嗯， 但是其实不是只有两个选项可以选啊，很多事情不是像是非题，不是像选择题， 嗯， 选择题的话你不可能写一个一，然后再后面写答案吧，那一定不会是对的啊， 嗯， 对，可是在人生中遇到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只有那几个选项，你眼前看得到的选项可以选而已， 嗯， 所以可能我这个人也比较叛逆，就是我会想要找第五个选项出来，像刚刚那个心理测验，我就会想要找一个不是这四个答案里面的。 你不想要被他框架住？ 对，我不喜欢被框架，所以我会自己另寻出路这样子。 可是你现在假如只剩下大肠面线和臭豆腐，你已经被框架住了。 那个是外在条件不得已啊，但是如果有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应该把那些可能性给考量进去。 哦，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反正就是多增加自己的选项，然后再进入选择障碍。 自己，可是你当你增加选项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已经有一些考量了 啊。 对啊， 了解。 而且我又想到一个东西，其实很多人在做选择之前，搞不好已经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了，只是他没办法下定决心。 他需要有人告诉他， 或者是硬币。就很多人在掷硬币的时候，好，我今天就用硬币来决定了，叮，然后好正面，我还是再想一下好了。那是为什么？代表说这个选项不是他想要的。 对， 但是他不敢下决心， 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下决心。有的时候应该要了解，你做这件事情就是有取舍。 对， 你就是你下了决定之后，你可能必定你需要舍去掉一些，你要能够去承担这个后果。 对，就是其实你心里面就已经有答案了，只是你不敢下定决心而已。 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去尝试看看嘛。 嗯哼，好，很开心今天跟你聊了选择障碍这个问题，那也很谢谢各位听众来听我们讨论选择障碍这件事情，希望可以对你们大家有帮助咯。我是吴唐， 我是南风， 大家拜拜， 拜拜。